即係未知即係鬧偏袒以色列嘅嗰啲聲音啦。尤其係自由黨裏邊嘅一啲選民嘅聲音咧，佢都係想平息呢啲人，所以就建立即係對提出個建議就先啦。不過所謂臨時講口啦，咁其實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但係咧正如聯合國跟住個回應都講啦，因為聯合國官員都話你個港口個船運即係可以運到幾多貨啊？即係杯水車薪咯，對佢嚟講。即係嗰度有成190,000 嘅 人咧，係即係每日都需要糧食噶嘛。咁你一個港口可以即係嗰檔你24小時不停咁落貨，你都係落到幾多係好少嘅。咁咧即係對最後最重要嘅解決方案都係令你以巴嘅停火就最緊要。 咁樣。 不過我諗拜登嗰個國民之民咧都係為咗順應，即係佢哋將會喺11月嗰個競選嘅時候嗰個競選政綱嚟嘅啫，都係。 即係俾人睇出咧，就係話即係佢都想即係唔喺呢方面咧擴大呢個戰事啦，咁樣。 冇錯啦。 咁啊，同其他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咧，大家坐低傾。咁啊，再加上嗱，而家我咧做翻啲人道主義嘅嘢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表面出 緩和不緩咧， 係緩和係咯。咁好過喺度紅海又咁多鬥、咁多戰爭、咁多戰事喺度，咁佢都唔想搞咁多嘢，住咗暫時，因為你大選完咗之後，邊個揸邊先講啦，係咪？但係佢落咗台都冇唔關佢事啦，係咪咁講先啦？咁而家係似模似樣嘅做咗好人先啊，先搞掂咗而家咁嘅情況。咁啊，而家問題就話即係你好難搞喎，個加沙地帶裏邊嗰啲成頭先你話89,000，其實之前200,000+，點解少咗幾十萬嘅？ 我諗即 係死2-3萬啫， 死3萬啫。 咁問題都係即係200,000咗啦。咁問題真係佢無路可走㗎。埃及又唔好放條路，同昔日咧就喺咩伊拉克啊咩城嗰啲個走曬歐洲，兩個世界唔同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哋的確係目前對於平民嚟講咧，喺當地的確係即係非常之慘況㗎。咁但係無奈即係以色列就今次話到明啦，開波就話：咦，我哋咧就要改變中東嘅局面。點解咧？因為你咁樣襲擊我，今日我停手，聽日你又係嚟咁嚟嗰時點搞啊？我一定今次還點係一次掃清曬你哈馬斯啲人係嘛？咁但係掃唔掃清就好難，因為今日你掃咗呢日頭，定有你班上嚟嘅啫，你沒完沒了嚇。咁所以咧，呢個戰事咧都要靠國際間去點樣調停噶啦。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就翻到時事風火台。 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列治文公众市场对面富恩港粤美食隆重开业，祝大展宏图，生意兴隆。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林太隆重推介由零发展商 Anthem 精心打造，位于本拿比 Metro Town 嘅 Evos 发展项目， 可步行至铁道镇商场、天车站及 Bonsa 社区中心。 Evos 共34层高，218个单位，超过15,000只娱乐配套设施， 由开放式至三房单位，价钱只系由50余万。其中100套单位仅得于73万， 快啲揾 Winnie Lam 林太预约参观，电话604-8138-111 8138-1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保安。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時事風火台，咁啊，直播室李保安、陳華雄，咁啊，喺北京方面咧，全國人大委員會趙樂際咧就發表一個工作報告，咁佢話咧，今年要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同埋法律嘅制度同埋執行嘅機制。另外咧，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啊張軍咧喺工作報告提到啦，後年咧依法懲處從事間諜活動、美籍港人嘅梁成運等人咧，係形成有力嘅震懾啊！亦係咧嚴厲打擊網絡詐騙、咁啊跨境賭博等等嘅犯罪。嗱，依個係講中國方面啊。咁今次咧就即係其實咧，中國咧較早之前都整咗個叫做境外咩間諜罪咁啊，加強咗佢加辣咗嗰樣嘢㗎，已經係。咁所以咧，咁當日咧舊年應該係舊年嘅時間咧，一名美籍港人咧叫梁成運啦。咁喺美國咧就應該係紐約啦。咁即係即係社區裏邊嘅知名人士。係啦，咁長期支持中國嘅嚇，咁經常出席啲示威活動啊。就算咧美國加台灣啲人過境，佢揸住啲旗啊衝出去咁樣啊。咁點不知佢翻返去中國之後咧，竟然咧被佢話佢咧係雙重冇間道啊， 冇間道， 雙重間諜啊，係嘛？咁所以咧就真係無話可説啊！咁無論如何，咁中國捉到，咁當然有即係佢有形嘅證據啦嚇。咁同樣要即係今次北京嘅人大會即係方面嘅工作咧，就主要都要打擊啲網絡詐騙。好似較早之前咧，就已經係即係殺到入去緬甸啊，即係捉人啊， 喺緬甸協政府協助之下。 啊，梗佢一定要協助啦，係咪啊？咁柬埔寨啊，仲有係嘛？ 咁啊，跨境賭博等犯罪等，有跨境賭博係屬於邊種跨境賭博咧？就係網上嗰啲咁跨境。 都係網上賭博啫，其實、 okay. 都係講咗有啲係網上詐騙，有啲係網上賭博嘅。即係你柬埔寨開個網上賭場，跟住你收咗啲中國人錢去等中國人去賭錢咧，咁你係即係屬於詐騙嘅，都係屬於一個犯法嘅，因為中國俾開賭噶嘛。 哦，中國俾開賭，咁講落特區澳門咧？ 澳門係一個特殊例子啊嘛。 哦，因為特區，特別嘅區別，所以俾繼續賭落去係嘛 ？OK， 嗱咁啊，就依個個報告裏邊咧，你點睇法咧？對於喂，佢好，你知咧，中國好從事間諜方面都好嚴謹噶。 我覺得係即係今次呢、這個人大同埋最高法院任法院長咧嗰、那個去做一個報告咧，即係其實重申一點就話咧，中國嗰個政策咧都係好。嚴守一個原則嘅大原則就係話一定要維護國家安全啊， 維穩， 咁啊同埋都係會繼續打擊罪行咯，總之比較正一般性嘅罪法，好、等於頭先拜登國情之民咁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個大卡大通嘅冇變咯，大家 咁係啊，中國方面咧就較早之前咧喺呢個報告裏面話咧，佢話冇增加我國家嘅國防或者軍力嘅。冇增加到，不過咧喺維穩方面咧佢冇講到，因為其實 中國維穩開始唔計 噶 嘛， 唔計㗎，其實維穩仲大過我哋中國國防嘅，以佢較早之前啲報道有好多傳聞出嚟啊，因為維穩係好緊要啊，維穩係維護我哋祖國嘅政權㗎嘛， 你唔好試下國家機密喎， 唔得，話啲嗱講緊涉及國家機密係香港方面啦。嗱，多名喺北京出席全國兩會人大政協，包括中聯辦前官員啦、香港政商界人士表示話，期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基本法23条。全國政協常委、中聯辦前副主任啊譚鐵牛就話咧，有關立法對於香港安全穩定係好重要嘅。另一名政協啊常委唐英年講啦，喂，刑罰必須有阻嚇性。前警務處長曾偉雄認為咧，拘留期最長可以延長多14日，咁啊俾警方有足夠嘅調查時間。今次咧就開緊會咧，琴緊青咧趕翻落嚟，咁啊即係要盡快咧就一讀、二讀、三讀通過呢個三條，咁啊得一個月嘅諮詢期，咁啊萬幾個人話支持啊，咁啊但係中間咧都好多條文咧出現埋咗細節，嗱今次一讀、二讀咧都好多細節跑咗出嚟，但係仍然咧好多人都好疑惑嘅喎，你點睇法啊？ 嗱，我諗呢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咧，即係今次要開快車咁樣審理呢個23条立法咧。如果用一個正常嘅諗法，即係好似我唔急啦，好似冇乜特別事啦。香港而家政府都有，香港社會都係好穩定嘅。咁但係咧，我諗都要佢哋可能考慮到會唔會係即係當11月美國總統大選之後，無論邊個當選咧，肯定對中國嗰個針對性係越嚟越強嘅啦。咁可能喺香港方面，佢哋覺得即係如果咁樣係可以加快設立23条嘅話，咁起碼可以釋除一啲咁嘅嘅壓力，佢可以咁講。咁所以你話係有啲地方咧，我覺得啊，有啲議員都提出嚟嘅問題都係值得去斟酌嘅，即係對於23条嗰個修訂，可能會某程度上喺都會有啲少許嘅修訂，但起碼嗰個大原則或者大方向咧，就係盡快通過23条立法呢、這個，我係即係我冇乜。毋庸置疑啦，佢 咁所以咧，政府就呢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已經刊憲咗啦。草案提出各項嘅罪行，最高刑罰係其中叛國、叛亂、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破壞活動，一經定咗，最高會處終身監禁添啊！律政司長林鄭月娥話咧，相信草案審議之後，將會補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最後一塊短板，咁啊，俾香港有完整嘅維護國家安全嘅法例系統啊！咁另外咧，就立法會咧就即係已經喺琴日早上咧，就香港時間咧，想首讀、二讀話好快啊！咁啊，即係保安部長鄧炳強話，條例草案已經清楚界定各項罪行噶啦，列明咗適當嘅例外情況之下咧，免責辯護，無辜者唔會誤墮法網。咁啊，所以啊，梁君彥啊，立法會就話喂。今次咧，我負上歷史嘅任務，感到非常之光榮啊！至於草案有冇審議時間表咧，佢話冇時間表嘅，亦冇死線嘅咁樣。咁你又點睇法啦？ 我覺得冇明顯死線咯，但係我諗喺3个月內立法，應該我相信係合理咯。 咁所以咧，立法會咧就相繼喺今日即係香港時間星期五下晝、星期六啊、星期日咧繼續開會。委員會主席廖長江話：，你未來開次數咧就非常之緊密㗎。咁啊，今次23条咧，就因為就琴日立即係新聞報出嚟嘅時咧，立咧都的確好嚴謹嘅即係稍為咧，你如果係違反《國安法》，甚至咧好多話 你知道而不報咧，都會有罪嘅。 啊，知情不報有罪 嘅。知情不報有罪嘅。啊，知嗰邊啲係違反法咧？你報即係知情不報有先後都有問題嘅喎。啊，遲咗你都有問題嘅喎。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嚴峻㗎。咁所以咧，大家咧好小心，但係我哋都做節目都小心啲，因為佢已經殺到出境外㗎。 啊，所以我個頭先叫你唔好咁亂咁講咯。 冇啦，我如果佢三個通過，我唔講嘢㗎啦。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正早是咁先啦，拜拜， 拜拜。 经营一盘生意，往往会遇到好多问题，例如边度可以找到人才，有咩方法可以提升团队技能，点样留住员工。WorkBC 会提供各种支援同服务，为你解答呢啲问题。无论你系啱啱创业，定系想发展现有业务 ，WorkBC 有齐各种工具同资源帮到你。详情请浏览 workbc.ca/findanswers。以上资讯是由BC省政府提供。 哇，皇帝蟹大特价318蚊一只，粥七磅包三食。 麦田海鲜中菜馆八周年致庆， 凡系 order 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同片皮鸭套餐，即可免费享有半只龙江鸡嘅 coupon 或者一款小菜 coupon， 送完即止。 仲有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请提早预订。 各款小菜外卖仲有88折，少量条件限制。 麦田地址：温哥华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 教极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系2点变3点，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系由列治文百家店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吴兆斌报道新闻。联邦外交部长 Melina Joly 乔美兰公布加拿大向两名伊朗人实施新制裁，包括系伊朗首都嘅交通系统行政人员同一名资深嘅国会议员，原因系佢哋参与暴力镇压伊朗妇女同埋女童。他說伊朗婦女和女童面對日益壓抑的環境，他們正冒著受傷或死亡風險爭取提出意見或者要求基本權利。喬美蘭的辦公室說，該兩名人士利用其影響力和地位要求或對伊朗婦女和女童採取越來越嚴厲的鎮壓措施。自22歲的 Masha Amini 在2022年去世以來，加拿大已經對155名個人和87個實體實施制裁。阿米尼當時在被捕後在警方拘留期間死亡，被捕原因是他戴的頭巾不正確。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表示，正監察極端分子計劃短期內襲擊莫斯科大型集會的報告，更加要求美國公民在未來48小時避免出席大型集會。聯邦政府星期五回應美國向當地發出恐怖主義風險的警告。全球事務部在網站更新對俄羅斯的旅遊警示頁面並修改聲明，建議在莫斯科的國民避免出席大型集會，在公共場所時要注意周邊環境以及關注當地媒體的最新消息。全球事務部說，由於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全面衝突已經持續兩年，已經建議國民避免前往俄羅斯，後果包括可能面對部分軍事部署、金融交易限制和航班選擇持續減少等。此外，若果身在俄羅斯，應該在仍然有商業航班時離開，若果要留在俄羅斯就應該保持低調。持有俄羅斯公民身份的國民亦都可能會被軍方強制性徵召服役。國際方面，日本排水量最大的大鯨級潛艇三號艦信鯨號在神戶造船所舉行交付儀式，正式入列海上自衛隊，將部署在橫須河基地。防衛省事務次官增田和夫在交付儀式致辭，提及中國軍力增強以及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只在嚴峻的安保環境下對信鯨號抱有極大期待，希望能夠有力引領日本的潛艇部隊。信鯨號標準排水量約3000噸，長84米，寬9.1米，建造費近700億日元。 有六具的鱼雷发射管，除了可以发射新一代的18式鱼雷，亦都能够搭载美制鱼叉潜射反舰导弹。潜艇又采用了探测能力更高的声纳，静音性能亦都更好。日本防卫省话，美军已经解除对鱼鹰运输机的停飞措施。去年11月在鹿儿岛县近海发生坠机事故后，美军在全球停飞鱼鹰机。据悉美日间就技术信息多次交流，结果决定复飞。中国方面，中国驻南韩大使馆提醒民众要小心不合理低价游，避免陷入旅游纠纷。大使馆在官方的社交平台说，近期数个来韩旅游团反映旅游途中遭遇到强制消费，部分游客因为不愿消费一度被中断行程。大使馆提醒游客谨慎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包含强制消费的不合理低价游，慎防因为强制购物陷入旅游纠纷，影响旅游体验和安全。大使馆又提醒旅行前应该了解组团的旅行社、地接旅行社的资质，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同旅行社确认是否包含强制消费。跟住财经消息，多伦多综合指数报21776点，跌1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8873点，升82点。纳斯达指数报16230点，跌43点。一加元兑0.74美元，兑5.81港元，兑5.34人民币，兑0.67欧元，兑0.57英镑，兑1.11澳元，兑109.3日元。一比特币兑91834加元。恒生指数收市报16353点，升12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04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9369点，升101点。黄金每盎司做2180美元，升15美元。纽约期货报78.2美元一桶，跌0.69美元。跟住天气报告。 1320天气报告。 今日有预兆，气温摄氏6度，现时吹东风，风力时速19公里，室外气温摄氏4度，相对湿度87%。本拿比 Kensington 南行甲休公路有坏车。 新闻报道是由列志文百家店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结婚移民超快超平？宜家移民电话604-889-2213，是604-889-2213。 老公，今期广东烧腊大师傅推介和牌烧腩仔，皮脆肉嫩，食过翻寻味。 他们不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抗通胀，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两店同时推出御寒新菜式，胡椒猪肚汤只卖28.8，大大煲羊腩只卖49.8，仲有招牌龙虾糯米饭及各种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 广东烧腊良心餐厅，价格亲民。 广东烧腊专注烧腊100年。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列志文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3320 Kingsway， 电话778-737-170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我想同你讲，我几容易就可以帮你嘅加密货币投资升值10倍。只要你俾我1000蚊，听日你嘅户口就有10000蚊。我仲答应你，嗰啲回报都唔会系真嘅。当你想喺户口攞钱出嚟，我又有机会收到你1000蚊手续费，2000蚊入我袋，你实际斗零都冇。 骗局从来都唔会咁明显嘅。请浏览 BC 证监会 cryptoscams.ca 学习如何拆解加密货币骗局，以防万一。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各位听众早晨，3月8日星期五，因为加拿大政府应美国要求，在2018年扣押过境加拿大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之后，被中国拘控从事间谍活动罪的两个加拿大米高方明海和斯柏骨，近日又再成为新闻焦点。据环球邮报 Group and Mail 报道，早前斯柏骨状告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康明海，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向康明海透露了有关北韩情报，结果被中国拘控坐了3年监，斯柏骨要求加方赔偿他的损失，双方已经达成庭外和解，斯柏骨获得政府赔偿600到700万元。消息还说另一个米高康明海也可能和联邦政府达成和解，赔偿多少钱就未有公布。我不是马后炮，当斯柏骨状告联邦政府消息传出之后，我已经讲过这宗官司是打不成的，政府只要给足掩口费，斯柏骨就会收声的了。结果如今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发展，我是猜中了，不过两个米高如果各自代了600到700万元，加拿大纳税人就无端端损失了过千万元的税金了，这两笔掩口费就相当之贵了。近日总理杜鲁多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就拒绝评论政府是否已经同两个米高达成和解安排，说基于保密原因不会讨论有关问题。不过杜鲁多仍然死撑，说两个人被中国拘留绝对是没有理据、没有理由和没有藉口。他还说中国政府认为由于加拿大相信需要支持和照顾曾经经历困难的公民，就是在某些程度上证明存在问题，有关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对一个法治国家照顾其公民的行为并不深入了解。总理杜鲁多的讲法好像加拿大政府爱民如子、好伟大，但是不能言其说的，因为加拿大每日都有一些公民在海外遭遇到困难，我又不见加拿大政府会去关心、去爱护他们，偏偏就是对两个米高爱护有加，分明就是作贼心虚，不想斯柏骨继续闹下去，令到加拿大政府在国际上出现难堪，才是出重手给掩口费。假如这两个米高不是有真凭实据给中国掌握，加拿大又何需要掩口费呢？其实早前加拿大有关方面都默认康明海在中国利用外交官的身份方便从事收集情报，只不过加方强调这些行动是公开的、合法的。出现今次问题，有关方面应该对情报人员加强培训，让他们避免踩到其他国家的法律红线。我认为加拿大真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加国外交官可以向在其他国家的加拿大人所谓合法地收集有关情报，然后交给五眼联盟国家共同分享，认为这个是正常行为，其他国家拘押有关的人士就是没有理据、没有理由、没有藉口。但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接触本地的华侨，了解他们对加拿大政治的一些看法，就是干预加拿大选举了。这个就是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加拿大外交官有权在他国收集情报，他国外交官就不可以接触他们的侨民，亦不可以收集加拿大的情报。又讲回孟晚舟事件，事实证明加拿大扣留软禁孟晚舟3年完全是没有理据、没有理由和没有藉口的，只是听任美国的指挥将孟晚舟作为美中角力的人质。后来孟晚舟获得释放了，加拿大明显就被美国出卖了，却仍然不承认有错，这些就是叫做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相反，中国扣留检控两个加拿大米高是按足法律程序，有证有据。我不否认中国当时拘留两个米高是为加拿大绑架孟晚舟作出回应，是政治操作，但不等于两个米高就是清白。北京政府有强大的反间谍系统，他们一早就掌握外国间谍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信息， 有專人去監控呢啲人搜集證據。之所以唔即時依法拘控咧，當然有政治嘅考量啦。係喺佢哋認為合適嘅時間咧，先拉人封艇。當然就係為咗國與國之間嘅國力，但係唔能夠因此就講明呢啲間諜活動咧係符合中國法律嘅。只不過啊，邊個時候執法咧？呢個係阻在國政府自己嘅權限。如今我哋喺加拿大嘅華裔咧，真係好無奈嘅，因為加拿大整體嘅政治氛圍啊，同美國一樣，無論執政黨或者其他反對黨啊，都係以反華、仇華、恐華為主軸。凡係同中國有關嘅機構人員咧，都被污名化。即使係同中國政府、中國領事館有接觸嘅團體啊、個人咧，都好容易咧被扣上紅帽子。就算是完全同中國政府啊沾唔上任何關係的華裔政治人物，例如温哥華市長沈觀健啊當選咧，都被有心人啊用有色眼鏡去看待。加拿大政黨以爭相反華作為政治籌碼，以為越反華咧就越得到選民嘅支持。最可悲的是，而家加拿大是由情報機關去治國，即使是前任情報人員放出嚟嘅料都可以令到國會成立專案小組去調查、去討論。如今國會仍然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中國干涉本國兩次大選，就是典型的政治show了。早前情報機關又放料說這個本國一些華僑的團體是協助中國公安設立海外秘密警察站，收集加拿大中國異見人士的資料，連皇家騎警都展開調查，但擾擾攘攘了幾個月都調查不出一個結果。最近在東岸兩個被針對的僑社，包括溫哥華華人家庭中心以及布羅薩德市華埠南岸中心，就決定入禀灰省高等法院控告皇家騎警，令他們被污名化、聲名受損，要賠償500萬元。原數人包括布羅薩德市一個市員和兩個組織的負責人。其實被污名化的又何止這兩個東岸的僑社呢？我們 BC 省亦都有一個同鄉會被傳媒圖文並茂說是中國警察站所在地，這個同鄉會亦應該出來狀告皇家騎警有關機構和媒體的誹謗。加拿大一個法治的社會，但近年司法概念蕩然無存，政客媒體習慣將未經證實的謊言去針對本國的僑團組織和華裔的政治人物。最可悲的是，一些華裔人士亦助紂為虐，為這些反華、仇華、恐華的氣氛推波助瀾。我悲觀地估計，如果美國不改變對華的態度，加拿大亦不會改變的。加中關係在可見的將來，甚至是十年八載都不可能回復到正常狀態。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唉，我周身筋骨痛，頭暈又頭痛，手腳常冰冷，胸悶又心煩，日頭瞌眼瞓，夜晚又失眠，點算好啊？ 揾老中醫司徒直新啦，佢係 BC 省註冊中醫師同針灸師，行醫40多年，仲有祖傳秘技專治痛症奇難雜症鐵打新傷舊患 ，ICBC 撞車受傷後仲可以免費治療添㗎。 點樣揾司徒直新老中醫啊？ 去新威中醫診所啦，地址係列治文新時代廣場270號，電話778-883-6722，温哥华最大的华人防盗公司 CBA 永安防盗及电力工程友情提示，3月10日凌晨要改钟了，不想迟到就要记住今个星期六晚将所有的钟、手表和家电都拨快1小时啦。永安防盗一路永日，查询604-880-788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会呢咧，林太隆重推介由名发展商 Anthem 精心打造，位于本拿比 Metro Town 嘅 Evos 发展项目， 可步行至铁道镇西墙、天车站及 Bossa 社区中心。 Evos 共34层高，218个单位，超过15000只娱乐配套设施， 由开放式至三房单位，价钱只系由50余万起，其中100套单位仅低于73万。 快啲揾 Winnie Lam 林太预约参观，电话604-8138-111 8138-111。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一聽眾你好，我梁煙成，同一個世界大事。最近中國的兩會人大政協就取消了一個最後的項目，就是總理見記者答問題。有很多的猜測，有些就說有些問題不是那想去答，例如說對台灣情況怎樣，會不會打台灣，個個都會問這些問題。那些問題重問又重問，重答又重答。咁啊，仲有就係前嘅國防部長啊，以及呢一個嘅外交部長啊，一個係秦剛，一個係李尚福。咁啊，而家落台之後點啊？咁中國又似乎未必係想答啲問題啦。咁不過咧，傳聞話佢哋死咗啊，又話佢哋遭受酷刑啊，嗰啲就係講大話，因為咧佢哋仍然活着，只不過咧喺最新情況就話咧除去咗咧佢哋原有嘅個黨嘅職務咁樣。咁啊，究竟即係中國係咪因為唔想答啲問題，咁啊，所以去唔開記者會咧？咁但係好奇怪喎，即係中國佢係用一個多元化方式嚟去答問題喎，就係嗰啲部長嘅有好多個見記者嘅機會，例如外交部長王毅啊見咗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啲嘅涉及話民生啊、經濟嗰啲咧，各自有回答記者去見記者喎。即係佢係多元化去回答，而唔係由總理一個人回答所有問題。咁呢個睇嚟係中國嘅一個特別嘅處理啦。咁啊，即係話因為啲問題咧，中國已經越嚟越大啊，佢嘅體系太大，咁有好多係屬於比較仔細嘅問題咧，由翻負責嘅官員去回答，就唔係總理一個人答曬咁。咁啊，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涉及一啲嘅推測咧。就是台灣的一些相當學識的評論員，例如這個賴岳謙，他是巴黎大學的博士，他的推測就是說中國已經是不再信任外國的記者了，即是舊時呢跟外國關係很好就會回答外國的記者問題，但是呢在近這幾年呢觀察到外國的報道很多時候是經過剪裁又故意扭曲的報道，是將一些不是真實的東西講，或者將一些小的來到誇張，那呢與其你答了又等他亂咁作，不如不答好過，這個就是賴岳謙的推測。我覺得他這個推測有些道理的，因為呢最近西方的評論很多時候將一些譬如將中國經濟、地產和這個金融市場是不是那麼好的時期呢，就將它誇大了中國經濟面臨崩潰。其實呢即世界各地啲先進國家的地產或者金融都有很多問題，他們不講就單是講中國，中國就崩潰了。而其實中國的整體增長仍然遠遠高過歐洲、美國各國的，但是這些他們又不說，但是如果他們又想說這些是造假的，又沒有說得出，因為你造假你要有證據，很容易查得到如果造假嘛。咁所以咧，即係中國會觀察到西方傳媒點解係不斷唔係講真嘅説話咧？咁講實話啦，我以前都好信西方嘅傳媒嘅，認為呢啲先係即係有公信力。咁啊，以前西方傳媒點樣講中國啊，包括六四啊呢啲，我冚唪唥信曬啊。咁直至到我哋香港親眼見到即係香港嘅暴動係點，由外國的傳媒怎樣剪裁，怎樣的經過他們的精心部署來解釋為另外一個跟真實不同的情況的時期，我們才知道他們一直都是在騙我們的。然後我又突然間明白，我到中東的一些人這麼生氣西方呢，因為新聞傳媒將他們作了很多扭曲的解釋，於是他們覺得他們備受侮辱，但是他又沒有話語權可以回答，所以當我們即係去問嗰陣時咧，即係咧非西人可以問佢哋，就即刻好快想表達俾我哋明白咧，佢哋嘅情況唔係西方報道咁嘅咁。咁到我哋自己親身經歷，例如香港身為香港人，見到佢哋喺度作扭曲報道嗰陣時候，又有好多人信，包括海外好多華人都將嗰啲報道當係真，咁我都會好嬲。所以我嘅評論上咧，我開始係唔再相信西方嘅傳媒，因為我都揭露咗好幾個佢哋嘅謊言咧，已經係證據確鑿嘅。咁啊，因此咧，即係而家中國咧唔再信任佢哋咧，就費事咧再一次去咁面對呢啲咁嘢。如果你想仔細問啊，問逐個部長啦，咁樣嚇，我啲人話即係唔係大方向答案，而係咧仔細嘅答案啦。 咁啊，對西方傳媒失去信任咧，係呢幾年即係中國失去啦，包括我在內咧，過去我都信嘅，以為啲有公信力咁，但係而家知道原來咧，佢哋講嘅大話咧係難以想像啊！好啦，咁就然又最近即係有涉及23条啊，即係西方啲報道又係咧向曬一個嘅負面嘅方法。方向去報導，咁你只要睇睇西方自己嘅國家安全係點樣嘅，啊佢哋啲法律係點樣，又點解佢哋有呢啲法律咧？佢哋唔會覺得有問題，香港有佢又話有問題，咁由佢話佢哋係民主國家，所以冇問題。咁但係咧，啲民主國家我喺上一次我都特別去揭露曬啦，啲民主國家做過嘅嘢，例如英國咧，唔好講埋美國啊，但係都係英國，佢將塔斯曼尼亞島全部島民殺曬。啊！即係一個正式嘅種族滅絕啊！有啲唔係直接殺啦，後來餓死佢哋啊咁。咁另外又將印度嘅佢統治印度200年咧，有成18亿人咧係因着佢哋搶奪咗資源咧而變成貧窮同餓死嘅啊，或者係疾病而死嘅呢啲咧，冚唪已經有曬數據㗎啦，係經過印度人嘅研究之後。咁佢哋民主國家做嘅嘢可以咁殘酷，但係佢哋報道嗰度唔講嘅，歷史上唔講，直至有人哋揭露翻數據先至揭露出嚟。咁但係咧，佢連道歉都唔肯。啊，咁呢啲咧就係即係我開始睇見西方啊，無論係政府或者傳媒咧，其實係作緊一個假局，去想主宰咗對歷史嘅話語權同埋對歷史嘅解釋。嗱，呢個就係我親身所經歷，就係自己研究咧所知道。咁由你再睇翻，即係英國好似講咧，佢統治香港嗰陣時咧就好到不得了啊！而家咧一回歸就好差。咁如果你睇翻真實嘅情況，其實啊，英國咧為咗控制香港人啊，根據英皇制谷同埋皇室訓令啊兩份憲制性嘅文件啊，建立香港嘅政制啊，直至到80年代初啊，呢個港督都係有絕對控制權噶。咁咧係英國皇室喺香港嘅全權代理人啊。港督之下嘅行政局係協助港督決策嘅機構，咁啊即係提供意見啊，但係審查新嘅法令。立法局咧實際即係港督嘅諮詢機構，嗱到80年代咧都係咁樣嘅。咁咧即係英國根本係非常獨裁嘅統治香港，直到80年代咧，咁就開始咧係有啲轉變啦。由於咧貪污盛行啊，同埋67嘅暴動咧，麥理浩咧就去要鞏固佢嘅對香港嘅管治咧，需要改變咧以前嗰啲嘅獨裁嘅殖民地政策。咁1973年先委任咧啲嘅行業代表，例如工業界啊、社工界啊、教育界咧，係可以咧去立法局咧發聲。佢唔係選出嚟嘅，係委任嘅啫嚇。但係咧咁啊，希望可以擴大咧個民意嘅基礎。咁同埋咧就開始先有廉政公署啊。要有勞工局嚟到調解勞資糾紛啊，咁啊開始有啲所謂解雇補償啊呢啲咁樣嘅保護法例啊，咁就另外開始有公屋嘅計劃咁。咁喺嗰個時期咧，香港係經濟好好，又發展好好嘅，就係即係我哋喺呢個時候成長冇睇嚟香港好似幾好，但係實質都係獨裁統治嘅。咁咧，而根據咧一個著名嘅學者叫嚴飛咧，佢去討論到咧，即係英國嗰個殖民地嘅政策咧，徵税係乜嘢咧？徵税就係有效嘅管治權同埋政策嘅策略。咁政治法律上咧就係移植咧，即係英國嗰種嘅政治體制同法律嘅體系咧喺香港。咁啊，又用英國嘅模式啊嚟到建立。咁然之後咧，即係政府咧較為開放啲咧，就去作有效嘅管治，用一啲嘅即係殖民地嘅官員啊，即係嗰啲即係英國栽培出嚟嘅英文好，就未必眼光闊大嘅人咧，做嗰啲嘅政府高官啊咁。咁然之後咧，咁佢希望咧能夠咧係降低啊，即係啲人民咧發生暴動嘅可能性，維持呢個穩定。其中嘅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扶持英國嘅財團咧嘅勢力咧，係掠奪咧呢個喺香港嘅資源。呢個咧就係當佢97回歸之前咧就大批嘅即係發展啊，大規模發展啊一啲嘅項目，咁咧全部交俾咧英國嘅財團咧運作咧，咁以至到咧係即係喺臨走之前咧，其實發走香港嘅大筆嘅儲備嘅錢咧去咗英國嘅。雖然咧就俾機會咧香港人多咗發展，但其實係英國嘅控制掌管之下。咁而且咧根據一個學者叫包萬平，就係李金波嘅研究咧，當時嘅教育制度咧其實係 嚴禁咧使用啊祖國啊民族啊國籍啊呢啲詞語嘅，係唔講中國歷史，更加唔講咧中國近代史。咁咧不斷咧強調啊呢個啊英國嘅文化制度嘅優越性，由此栽培一批咧係親英嘅啊香港人。咁又形成咧香港回歸之前咧有大批英國啊影響咗嘅一啲嘅暗裝啊喺香港咧，使到香港咧回歸之後咧，仍有大批人咧心底係認同西方，然後咧就係抗拒中國咧。咁呢個就係英國當時啊離開香港嘅時候所設計嘅種種嘅做法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吴兆斌报道新闻。恒生地产局嘅报告显示，列治文二月份楼市畅旺，房价同新放款住宅数量都按月上升。刘达明报道。 大温地产局发出的2月份房地产数据指，列治文居民对房产市场的信心上升，与1月份比较，楼价与新放盘住宅数量均有增加。据地产局的报告显示，列治文上月的住宅基准价是1,173,100元，较1月上升 2.9%， 其中柏文的升幅最高，基准价达到769,800元，按月上升 4.9%。 城市屋与独立屋的升幅分别是 1.9% 及 2.4%，基准价分别是112,500元及212,8500元。此外，上月全市的住宅放盘量有460间，按月增加13%。独立屋、城市屋及柏文的销售月放盘比率分别上升21%、17%及2%。报告称，与大湾地区其他城镇的趋势一样，列治文的新放盘房产按年增长31%，为市场带来大量新盘源。地产局经济及数据分析总监 Andrew List 表示，虽然本年初的房屋销售步伐强劲，但一月份新放盘住宅的步伐较慢，如有关模式在二月持续，将令人忧虑，原因是可能会迅速令市场向过热的方向发展。他说，随着二月份新放盘量按年增长约31%，将缓解一月份产生的部分压力，并在进入春季与夏季时为买家提供更多选择。不过，央行星期三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5厘不变，引嚟对潜在通胀嘅忧虑，经济增长会否持续有待观察。AM 1320华侨之声刘达明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嘅二月份增加咗41,000份工作岗位。张杰龙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劳动力市场报告，指本国经济二月份增加咗41,000份工作岗位，不过因为就业增长继续落后于全国强劲嘅人口增长。上個月失業率上升了0.1%，至到5.8%，職位增加主要是全職就業崗位推動，數字符合市場預期。一月份的報告增加了37,000份職位，市場原本估計二月份的報告只會增加20,000份的工作崗位，今日公布比原先市場估計的更為強勁，增長分布在服務、生產、住宿及餐飲服務業等，增長最為強勁。隨著消費者開始減少支出和高利率正在拖累經濟，導致各企業銷售放緩，但強勁的人口增長似乎抵消了其中一些影響，包括勞動力市場。滿利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Douglas Porter 在分析報告裏面寫到，今日的報告乍眼一看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全職工作崗位的急劇增長較為明顯。不過持續的大規模人口增長使到結果並沒有原先看來那麼強勁，反映勞動力市場實際上正在逐漸降溫。高人口的增長為全國經濟增加了更多的消費者及勞動人口，使到就業崗位持續地增加，但其他就業指標就描繪勞動力市場實際是較弱的情況。加拿大統計局最近之前的報告亦都更加強調就業率，以了解就業增長是否跟得上人口增長的步伐。另外，統計報告亦都指出，15歲及以上加拿大人就業率在2月份連續第5個月下降，是自2009年4月半年以來最長出現連續下降的週期。與此同時，加拿大的工資增長繼續增加，平均時薪比一年前增長5%，低於一月份的5.3%。AM 1320華僑之聲張玉良報導。 本省的就业数字亦都有增加，不过二月的本省劳动力市场数字就出现喜忧参半的情况。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BC 省上个月增加了5900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下降 0.2 个百分点至到 5.2， 代表本省在半年初失去2600个工作岗位之后，二月出现一些疲软的增长。总体而言，全省增加了15100个全职工作岗位，但失去了9100个兼职岗位。较一月份，本省失去了19600个全职工作岗位，但就增加17000个兼职岗位。本月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筑业新增了3600个工作岗位，资讯文化娱乐业就增加7300个工作岗位，有关行业和本省的电影和电视行业有关。国际方面，加沙地带北部一次的空投救援物资行动造成伤亡。波电引述加沙最大的希法医院医护人员报道，事发在沿岸一个难民营以北，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往医院。目击者说，空投物资期间降落伞没有打开，援助物资坠落一个屋顶，十分钟后看到有人转移死者遗体和其他伤者，他们当时就在屋顶上。美国同约旦是在加沙北部进行空投的国家之一，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说，空投不是援助的最佳方案。香港方面，香港政府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提出各项罪行的最高刑罚，其中叛国、叛乱、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以及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安排记者陈乐贤报道。 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朝早刊宪，中文版草案全文共212页，建基于一国两制、尊重及保障人权等原则，列出共39项罪行元素和相关最高刑罚。草案以现行叛逆罪作为蓝本，订立叛国罪，涵盖意图危害国家主权、统一或领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等行为。当局又订立叛乱罪，针对一个中国内的严重内乱甚至武装冲突，性质和程度比一般暴乱更加严重，无论是叛国定抑或是叛乱，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而煽惑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一样可判囚终身。而在叛国罪下，任何中国公民公开表明意图犯叛国罪，可被判处14年监禁，如果知情不报，可判囚14年。草案亦都完善现行的非法操练罪，最高可判监7年。如果在境外势力资助或者其他方式支援下提供指明操练，可加刑至10年。在叛乱罪下，任何人煽惑公职人员，包括特区官员、行会成员、立法会议员等，放弃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最高可判监7年。而任何人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的作为，发布煽动刊物等，同样可被判监7年。两者如果涉及勾结外国势力，均可以加刑至到10年。另外，任何人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罔顾会否危害国安而损坏或者削弱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共交通工具、互联网等，可被判监20年。如果涉及勾结外国势力，可被判终身监禁。草案亦都新增境外干预罪，定明任何人如果意图带来干预效果，例如影响立法会或者法院的职能、干预选举等，而配合境外势力作出某项作为，并使用不当手段包括暴力，一经定罪可判监14年。另外，条文提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最高可判监7年，非法管有国家秘密最高可判囚5年，非法披露国家秘密最高判监10年，而间谍活动可处监禁20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会议时说，相信草案审议之后将会补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最后一块短板。 特区政府是很有信心条例草案是完整管用，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条例草案经过立法会的审议和政令之后，将会补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最后的一块短板。 林定国又说，香港将会有一个完整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系统，可以专心为社会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跟住财经消息，多伦多综合指数报21777点，跌1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8,865点，升74点。纳斯达指数报16,184点，跌89点。比价元兑0.74美元，兑5.81港元，兑5.34人民币，兑0.67欧元，兑0.57英镑，兑1.11澳元，兑109.3日元，一比特币兑91,646加元。恒生指数收市报16,353点，升12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04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9,369点，升101点。黄金每盎司做2,195美元，升30美元。纽约期货报78.2美元一桶，跌0.72美元。跟住天气报告。 1320天气报告。 今日有雨，最高气温14.6度，现时吹东风，风力时速17公里，室外气温14.4度，相对湿度93%。 马路情报。 兰里市40 Avenue 西行甲224街有警务事故。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千味厨房为你的荷包着想，一起抵抗通胀。外卖烧肉饭或烧肠饭加冻饮只是9.99元。 千味厨房的四大名鸡保持供应，海南鸡、蜻蜓鸡、豉油鸡及贵妃鸡都只是卖22元一只，切埋加2元，这个价钱只限外卖。 他们选用特级精选走地鸡，食极都不厌。 除了全日任点任食火锅外，千味厨房还有早午茶市，多款怀旧点心都只是由6.99元。 千里厨房本楼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科士兰纪念园、海景墓园及永多利纪念园喺3月9日举行清明开放日，福地预售折扣高达17%，再加额外优惠同免息分期，当日头50个参观家庭可获幸运大利是一封，有机会赢取皇帝蟹套餐或其他丰富礼品，丰丰有礼，永不落空。 无论你有冇曾经考虑过未雨绸缪，不如就喺3月9日亲临科士兰纪念园。了解一下啦， 查询及预约604-328-6079，有少量条件限制。 科士兰本拿比 Roy Oak Avenue 3789号 V5G3M1， 海景本拿比 Imperial 街4000号 V5J1A4， 永多利素里28 Avenue 14831号 V4P1P3，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AM1320 华侨之声当日现场直播。 在列治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桃园金阁海鲜酒家天天茶市，早茶9点开始，8折优惠。 桃园首创五市龙虾汤海鲜脆米泡饭一定要试。晚市全新推出龙虾及扁平鸭精选自选套餐，50多款小菜，包括桃园名菜、安格斯牛肋王及柚子芥末银鳕鱼，任君选择，都只是158元起。 桃园金阁地址：列治文3号路及 Westminster Highway， 即大院王燕隔离。订座6042730888、273080。 明报星期六周刊今期热门话题，春假就到啦，有本地医生提醒，想出去玩的家庭要做好准备工作，记得打疫苗和带蚊拍水，还有教用正确步骤护理伤口，避免感染食肉菌等细菌，详情请看今期明报星期六周刊啦。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香港家书是由以客为尊温哥华列治文红星海鲜酒家特约赞助播出。 要在香港找一个地区最能够代表香港，无可置疑就是中环。其实香港自开埠以来，中环就是整个的中心，而几十年的发展简直令中环成为一个举世租目的區域，能夠在中環翻工，能夠在中環呢買一個的寫字樓呢，都顯示你有非凡的身價。而中環價值更加是倒了香港的價值，這個是無可否認，無論你是否去同意。幫我們觀察中環呢，可以看到幾樣嘢。第一，你就看下呢中環那些的店鋪，特別中環那些很重要的商廈， 佢嘅地下特別面對大家嘅店鋪，佢店鋪基本上係全世界名牌嘅集中地。另一方面係望下夜中環，你望上去嗰啲巍巍嘅商廈，每一個單位都係燈火通明，即名氣咧啊，佢係人氣好旺。要發出香港一個國際城市金融中心，我哋係24小時係作業嘅。當然，一杯小白領能夠喺中環翻工，有苦有樂。你可以穿到好靚去翻工，但好簡單，中環嘅消費咧係特別貴，所以喺中環咧係揾食艱難。所以觀察中環有好多好多嘅指標。我刚才讲到其中一个就是讲下中环嗰啲旺铺咧，哇！呢啲真系咧黄金地段，唔容易租出。如果喺香港嘅黄金时代，你想喺啊嗰啲大型嘅商场，譬如话置地商场等等，租个铺咧，唔系话你有钱就租俾你噶，佢会拣个，一定有一定嘅知名度、代表性，有一定嘅吸引力。你才不會呢是陀衰中環的。不過就是這個時代過去了，香港真的需要呢重新出發去 reset 我們的 mindset， 不要只是逃在過去我們那個高峰期黃金時代。為什麼突然間今天講起中環呢？事關今天有個報道講到，在中環空置了10年的太平行終於租出了。讲太平行咧，确实系中环一个传奇。谂下，中环嘅铺租几贵？而一间系面积去到超过7000方尺嘅地铺，仲连埋个地牢，可以空置10年嘅。你谂下，背后嗰个业主嘅实力系相当雄厚，宁愿我丢空佢都唔会随便租。业主何许人也呢？嗱，业主就系香港一个好低调嘅华人嘅家族，卢氏家族。卢氏家族系劳工嘅劳，香港人唔系好容易认识佢，佢系做烟行起家。香港有两个家族系做烟行起家，比较知名度高啲，后嚟系入主咗星岛啊！我都同呢个家族过去有少少嘅交往，就是、香港烟草公司。嘅何氏家族啊，当年何伯咧系同星岛关系相当好嘅。咁而讲到呢个卢氏家族咧，嗱好特别，卢氏家族其实佢嘅身家不比何氏家族系少嘅。而讲到佢嘅知名度咧，佢系相当低调，而且喺中环咧，佢系拥有好几。堂嘅物业，唔系有拥有几多个物业，系拥有几多堂咧，即系成栋都系佢嘅。而太平行系其中之一。太平行系空置咗10年咧，于是咧，大家都觉得有冇搞错啊？咁靓嘅位都租唔出啊，唔想租咧。所以太平行嘅巨铺丢空10年获得承租咧，确实都成为咗中环一个话题啊！好多人都特别。喺度咧系打打咳，哇！边个行业、边个企业咁巴闭可以租到呢个太平行嘅地铺咧？其实大家好熟悉嘅，你可能每日都着住佢所生产嘅波鞋，又系体育用品公司嚟嘅。香港咧多间体育用品公司都曾经进驻中环，不过有啲已经撤走咗啦。一租系2-3层，好犀利。你谂下。在中文賣啲名牌嘅手袋時裝，一日做唔到幾單生意。當然你做呢兩單生意呢已經係好犀利。唔好睇小體育用品公司。我估到香港喺個最低潮嘅時候，不喺疫情期間咩期間仍然可以維持嗰個嘅生意量，當然喺低啲啦，仍然可以頂得住昂貴鋪租，或者係體育用品公司。但我哋揀啲個波鞋鋪，但今日體育用品公司唔單止賣波鞋，可以賣波衫，賣好多嘅體育嘅服飾。事實上幾個國際嘅大名牌呢，其實都有喺香港呢係作為一個好重要嘅市場。 因為香港人是很喜歡買波鞋，很喜歡買一些體育用品的。不要看少賣波鞋的利潤是相當犀利的，他們的毛利率呢可以去到 50%。 哇，可惜人知動接一對波鞋過千元，想想如果一日賣到100對波鞋，或者一日賣到1000對波鞋，那個毛利率是相當犀利的。所以香港有一個特別現象，無論你在啲比較上新界偏遠的一啲嘅屋苑啦，嗰啲商場啦，你去到太古廣場太古城。